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环保部抽调2000多人督查京津冀及周边的供暖，发现供暖没得到保障的，提供临时制暖设备，坚决不让一户挨冻。全国人大最近审议有关网络安全法的报告，2015年来，全国共关停违法网站13000多家，90%的受访者肯定网络治理的成效。针对治理雾霾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调，中央采办的负责人表示，雾霾影响的是人民美好生活负效果的增长，是危害国家长远发展的黑色增长。民政部发布报告，拟确定北京、通州等23个县级单位、7个乡级单位和104个村级单位为首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位。国内首个无人机人工增雨试验获得成功，无人机可在复杂的天气情况下直接进入云层播撒作业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，中国制造的创新持续加快，一大批成果填补国际空白，引领着世界产业格局。全国人大拟修订法官法，对报复陷害、侮辱诽谤、暴力侵害法官及近亲属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。北京部署工作任务，要求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摆在更突出的位置，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的行为，确保辛苦一年的农民工拿钱回家。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是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。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心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，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。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，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 罗大佑是滚石旗下的第一批歌手，而这首《光阴的故事》收录于他的首张创作专辑《知乎者也》，也是呢他的代表作之一了。曾有人评价罗大佑就像是一代人青春时代的一个符号，

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。 鬼迷心窍是电视剧《末代皇孙》的主题曲，收录于92年的影视音乐合集《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》当中。这首歌的作词、作曲、演唱均来自于李宗盛，其中的歌词“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”这一句尤为经典。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都很整齐，起承转合的极其自然，丝毫都没有拼凑牵强的质感，也可见大哥写词的功力。继续和你相约在经典969，听到歌曲《至少还有你》，李忆莲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

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。继续呢，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泽林。2017年呢，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，感觉每年这个时候，很多人心里都会胆战心惊，因为在年底有很多的任务要完成。有人说年底生意太多，怕做不来；有人怕春节要准备太多的红包，钱包会大出血。其实呢，每个人到了年底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焦虑了。一份2000多人的调查数据显示，86.4%的受访者感觉自己有年末焦虑，而焦虑感主要来源于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和人际的关系。你会有年底的焦虑症吗？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来和我聊一聊。当然，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。祝你好运。

是空气中的香气和舌尖上的味道，是收音机里传来的娓娓唱腔。 爆肚炒肝豆汁儿焦圈儿。 现在的北京有一个声音在上空循环，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，010-5175-2200。潘美辰作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，出道30年，获奖无数。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-0969。 近年中，许多的职场人仿佛迎来了焦虑的大爆发，他们或焦虑或倦怠，越觉得工作无趣。这些症状你被击中了吗？你觉得应该怎样面对年底恐慌症呢？那一边听歌呢，一边和你聊到这么一个话题，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经典969，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留言的你呢，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